现在来去之间寻找自己假状态，我的沉默不过是为了避免感慨。 下面你将听到的是柯一民演唱的《失火》，孟庭苇演唱的《劫》，鞠颖带出的《请别让我见到你》。 将八方离去，地球你不许留我，这土地我已放来将八方离去。 继续来听歌，我们听到的是钟汶演唱的《小鱼》，陈慧琳、冯德伦演唱的《北极雪》，陈明带出的《我要找到你》。

静，天地此心无疑。 听的歌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刘一哲演唱的《雨人》，张信哲带出的《他有什么好》，王杰演唱的《活出自己》。 灰蒙蒙的天空将我的心事尽表达，淋湿的头发，寂寞的家，让我好想他。爱情的童话反反复复，依然相信他。无法送出的玫瑰花，他也在笑傻。告诉我，有你的城市下雨了吗？有我的地方雨在不停地下，是谁还在不停地画 Baby 怎能如此潇洒。想念你曾对我说过的每一句话，我不想知道哪句是真，哪句是假。任凭思念堆积成一幅写意油画。告诉我，有你的城市下雨了吗？有我的地方雨在不停地下，是谁还在不停地画 Baby 怎能如此潇洒。告诉我，有你的城市下雨了吗？有我的地方雨在不停地下，是谁还在不停地画 Baby 怎能如此潇洒。 如何跟他要好？ 怕看不到，如何每晚尽诉心事听不到，无人夜半时不想要知他有什么好，为何这种角色我演不到，为何与你热吻之后没有味道。不是， 若你亦怀疑 彼此有意， 渺小的世界 只得你我快快乐乐，便算喜意。无人夜半时不想要知他有什么好，如何跟他要好，我看不到，如何每晚尽诉心事。我演不到，为何与你亦吻之后没有味道。无人夜半时不想要知他有什么好，如何跟他要好，我看不到，如何每晚尽诉心事听不到。无人夜半时不想要知他有什么好，为何这种角色我演不到，为何与你亦吻之后没有味道。 在意，虚幻梦想全部都忘记，才华的原则别轻易放弃，掌控未来就是你，拒绝所有孤影真理，努力活出自己，请拥抱热情将平凡创造奇迹，回去不安犹豫，努力活出自己，承认那暗淡的日子全部都逃离，生命节奏生活的只有你，拒绝所有孤影真理，努力活出自己，请拥抱热情将平凡创造奇迹， 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， 好，这个时段我们送出最后一首歌，是来自许茹芸演唱的《爱的心态》，稍后继续我们的下一站回味的下半时段。 心情里常常

笑，想忘记却又做不到，爱越来越薄，说再见太早，情难了。以为你只对我好，以为你只对我一人笑，我却不知道你的眼中还有影子在绕。以为你只对我好，以为你只对我一人笑，却感觉不到真心有多少。以为你只对我好，以为你只对我一人笑，我却不知道你的眼中还有影子在绕。以为你只对我好，以为你只对我一人笑，却感觉不到真心有多少。梦醒了，我想这样也好，爱若是空心的拥抱，我情愿连祝福都不要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黄大炜演唱的《我的世界》，毛毛演唱的《你是我最心爱的那首歌》，张智霖演唱的《爱情已死》。 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! Triumph Productions and the C-Band proudly presents the latest presentation from the monster you've been waiting for, Wong Da Wei! 假象没有那么多，我的世界只有你能为我停留，我的一切没太多是与非，没有对错。 Oh no， 地球因为你而转动。 One girlI'm not afraid to die.

会在某个瞬间。 一段并不久远的精选，只能说这才是一生中应该拥有的旋律。 下一站的回味，下一次告诉你的经典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依旧是下一站回味，我是陪您听歌的好朋友韩丽。继续来听歌，我们听到的是李克勤演唱的《花瓣》，林珊珊带出的《曾在你怀抱》，郑伊健演唱的《老天，请给我一秒》。 犯过罪，此地平狂傲雨水，每朵花最后没法可再安睡，横渡过便拆散一对，何不共雨露野花欢快起舞，何解越难越要达到，你用你怀抱，但我只能祷告，掠过他便已心爱不保，何解在原路停了步，岁月要消耗，随便消耗，最后这玫瑰是我终生爱慕，期望你能好心好报。犯过罪，爱在禅前下雨水，每朵花最后没法可再安睡，如摘去是我欠进取，何不共沿路野花欢快起舞，何解越难越要达到，你用你怀抱，但我只能祷告，掠过他便已心爱不保，何解在原路停了步，岁月要消耗，随便消耗，最后这玫瑰是我终生爱慕，期望你能好心好报。你来到月路看得到，也会月路。

许我把你的心弄乱了，而流浪着打仗也许错了，老天爷啊请再给一秒。谁能说重逢只是巧合，谁能说一定没有可能，谁能说未来又会如何，谁能说谁的以后。我要努力抽抽找着，我舍不得放开你的手，老天请给我一秒，我们都把现实忘了，你我一起去找一个梦幻岛，假如你已经听到我的祈祷，给我一个机会再让爱情燃烧，老天请给我一秒，记着这一刻的拥抱，也许我把你的心弄乱了，而流浪着打仗也许错了，老天爷啊请再给一秒。把现实忘了，你我一起去找一个梦幻岛，假如你已经听到我的祈祷，给我一个机会再让爱情燃烧，老天请给我一秒，记着这一刻的拥抱，也许我把你的心弄乱了，而流浪着打仗也许错了，老天爷啊请再给一秒，而流浪着打仗也许错了，老天爷啊请再给一秒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林俊贤演唱的《夜之火》，梁汉文带出的《消失的地图》，青春美少女带出的《火热夏天，火热心》。 夜之火只知烧烫所思，夜之火涌出兴奋故事，如在望片刻会做傻事，夜之火怎不消去暗示，夜之火火中感觉可知，夜之火此刻失控太易，而最后结果人人预知，那秀发要俘虏住我，一丝丝摆向火中，那眼里已一再被说，全都是是那个意思，不要我与你不可以，不要想着那些事，不要烧去暗示，夜之火火中感觉可知，夜之火此刻失控太易，而最后结果人人预知， 那秀发要俘虏住我，一丝丝摆向火中，那眼里已一再被说，全部事是那个意思。 得不到的祝福更让我在乎，你消失的地图再也看不到我的路，没有地址的付出早已忘怎么恢复，你给我的地图指引我往穷途末路，那里是伤心国度，我不会让自己哭，痛苦之后麻木，就不会更无助。 不知道孤独，人在软弱很投入，我在试图寻找一个错误，爱情中曲曲折折的恍惚，得不到的祝福更让我在乎，你消失的地图再也看不到我的路，没有地址的付出早已忘怎么恢复，你给我的地图指引我往穷途末路，哪里是伤心过度，我不会自己哭，痛苦之后麻木，就不会更无助。你给我的地图指引我往穷途末路，哪里是伤心过度，我不会让自己哭，痛苦之后麻木，就不会更 It's got a good disco beat. Get down. Let it hit 'em. 有着银色的火热，披着海关的那个太阳，独自走路，穿着亚麻，心里正在发狂。也戴上墨镜，挂着提着这才闪，下了脸带来温暖，估计才更惬意。吹点清风吧，才更舒服。来听听音乐般的炎热和酷暑。Check it out, check it out, three, two, one, here we go.炎热炎热的夏季，冬季这种自然没有没有一丝凉意，我只想让自己拼命地逃到天边去，也许可以吹一阵风，下上一场大雨，让人觉得平平亮亮，通通快快淋漓，让我们在一起舒舒服服地透透气。 好，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送出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彭佳慧的《死心眼》，有时候呢需要变通一点，不要太钻牛角尖了。好了，代表我们的编辑制作小唐李楠，感谢各位朋友收听，下一次下一站回味中我们再见面吧。 是你给我苦里的甜，是你的